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柳青、丁兆慧两个人上前，刚要给钟雄行礼，钟雄赶快过来用手相搀。哎呀，二位免礼，钟某是实不敢当，请问二位英雄，你们贵姓高明，先乡何处啊？柳青上前一步，寨主，小可姓柳，单字明清，人称白面判官，家住在凤阳府柳家沟。然后伸手一指旁边的丁兆慧，他是我的表弟，名叫赵兰弟。就因为我的姑父姑母去世过早，我这个表弟呀，他要学点本事，性情傲慢，我终日里替我表弟担心，我就怕他受了坏人的勾引，误入歧途。知道寨主您这儿挂榜招贤，故而呢，我特意的把我表弟送到您这儿来，让他跟着寨主身旁边学点本事。寨主，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容纳他呢？柳青这么一问，钟雄立刻双手一抱拳，哎呀，英雄说的哪里话来，我这里挂榜招贤，像这样的英雄好汉我请都请不到，怎么能说不容纳呢？哦，这么说寨主您把他留下了。好啊好，刘某，我就此告辞了。说完话呀，这柳青转身就要走。哎，钟雄赶快相拦。哎呀，这位柳英雄，不是两个人上山，你为什么这就要走呢？实话对寨主说，我家里边有房子有地有买卖，这些琐碎事儿，哪样也离不开我，哪样都得我去管理，我时时的不能够上山入伙，还请寨主您多多的见谅。这话也过来了，哎，这位朋友，你既然来到山上了，就应该留在山中啊，你看看咱们这些朋友聚在一起共图大事，岂不乐哉呀？啊，这都是咱们前世的因缘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非得要走呢？不就是那点琐碎事吗？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可以让你的家人给你打点打点，另外你也可以时不时的回家照看照看，我看你还是留在山中和大家一起共事，这多好啊。紧跟着这话呀，又冲着旁边的欧阳春啊还有沙龙这么一使眼色，这两个人也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位贤弟，我看你也就留在山上吧。钟雄又苦苦的相劝。这个时候智化冲着柳青使了个眼色，没意思，到时候了啊，寸过劲了可也不好。柳青微微一笑，既然寨主和各位仁兄苦苦相劝，好，刘某就留在山中入伙，和大家团聚一番。钟雄这个高兴啊，智化赶快把这几位叫过来，哎，跟他们互相引荐引荐。其实这些人早就认识，只不过装腔作势而已吧，互相又是行礼啊，又是寒暄几句。钟雄立刻吩咐喽了兵摆下酒宴，展眼之间这酒宴全都摆好了。智化给安排座位，怎么那么巧，这智化呀就把这个赵兰弟安排的挨着展昭这儿坐着。展昭一看自己的二舅兄 腰间悬挂这口宝剑。见景生情啊，您想想啊，展昭自从被君山捉起来以后，这口宝剑就让钟雄给拿走了。作为南侠来讲，失去了这样的宝剑，心里边始终惦记着呀，什么时候能够把宝剑物归原主呢？今天看见丁兆慧腰悬宝剑，抬头看了一眼智化，那意思怎么着？我那口宝剑呢？什么时候还给我呀？智化冲他微微把头一点，那个意思告诉他说，不用着急，我一定想办法让那口宝剑是物归原主。钟雄举起酒杯来，哎呀，列位列位，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有这个缘分。来来来，钟某先敬大家一杯。说着话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，大家也端起酒杯来分别的给债主敬酒，这真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。智化来到了赵兰弟的身旁边，哎呀，这位赵贤弟，我看你累配宝剑，你的剑法一定是非常的高明啊，啊，何不在这儿施展施展你的剑法，让我们大家也瞻仰瞻仰呢？就这句话一说呀，还甭说这赵兰弟，在座的这几位全都愣了，心想这个黑妖狐智化又要变什么戏法啊，喝着好好的酒，干嘛非得让这个丁兆慧扮演的赵兰弟在西墙舞剑呢？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呀？赵兰弟赶快双手一抱拳，哎呀，我也是才学啊，连这个会都谈不上，还谈什么高明二字呢？真的谈不起，我不敢在债主面前献丑，不敢献丑。智化赶快的又给柳青使了个眼色，柳青在旁边搭言了，哎，表弟，你何不借这个机会舞上一趟，也让债主和各位朋友有什么不到之处给你指点指点呢？哦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献丑了。说着话呀，就这位赵兰弟从腰间摘下宝剑，就往桌上这么一放，紧跟着挽了挽袖裤，然后把这个衣襟啊往上这么一吊，过来伸手攥宝剑瓣，推崩簧插了，拔出来战卢宝剑，就这宝剑往外这么一拽，那真是一道寒光，光闪闪，夺人耳目，冷森森，凉气袭人。宝剑呢，要说这一口宝剑呢，那原来本是展昭之物，就因为展昭到了墨花村和丁兆慧、丁兆兰哥俩的妹妹丁月华比武联姻，把宝剑作为定亲的信物，两件交换了宝剑。他把战卢宝剑留在了墨花村，人家送给他的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巨缺宝剑。现在丁兆慧拿出来的就是这口战卢宝剑。眼瞅着丁兆慧往后这么一撤势，就在席前舞剑。您想想啊，丁兆慧那也是号称双侠的二爷呀，那个剑法那还了得呀，刷刷刷蹭蹭蹭蹭造月，呵，刷刷刷蹭蹭蹭，这个剑呐，舞得上下翻腾啊，脚底下是窜蹦跳跃，这个力奏劲儿，剑法这个精彩，那就甭提了。大家伙不住叫好啊，就连钟雄都乐得是连连的鼓掌。怎么，人好剑也好啊？舞完之后，钟雄赶快端起酒杯给这个赵兰弟敬酒。就在这功夫，智化又特意的来到展侠。就在这功夫，智化又特意的来到展昭的身旁。哎呀，展大哥呀，早有耳闻你的剑法惊伦，咱们债主爷呢特别喜欢看这个双舞剑，你是不是跟这位赵贤弟你们二人来这么一趟双舞剑，你看如何呢？ 一边说着话呀，用这手一拍展昭的肩膀，展昭立刻就明白了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可惜呀，手中无有宝剑，你让我是怎样的无法呢？”哎，这又何难呢？来人呐，赶快上武云轩把咱们寨主那宝剑给拿来。就智化这句话刚一出唇，钟雄这心里边咯楞就打了个冷战，心说：“哎呦，智贤弟，你在这儿抖什么机灵呢？谁要瞧这个双武剑呢？啊，你怎么让人取他那口宝剑去？把宝剑拿过来交到他的手中，万一他有不祥的话，嘿嘿，咱们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你怎么能办这样的事呢？”当着这么多人，这钟雄啊也不好说话呀，一劲儿的冲这智化使眼色。哎，智化索性啊把这脸往旁边一扭：“快点快点，一代让你们赶快取宝剑去，赶快的把宝剑取来。”他这还一劲儿催呢，功夫不大，喽了兵就把这宝剑给捧来了。智化上前接过宝剑，伸双手送到了展昭的胸前：“展大哥，这回没得说了吧？啊，您是赶快的跟这位赵贤弟一块舞剑吧。”“哦。”展昭接过宝剑放在桌上，也是挽了挽袖裤，然后把大襟往起这么一吊，伸手攥宝剑半披风狂，嚓楞又亮出这口巨缺宝剑。大家伙一看呢、啊，嘿嘿，您瞅瞅这二位是什么关系，这几位心都明白啊，丁兆辉扮演的这位赵兰弟那不就是展昭的二舅哥吗？人家是二舅哥跟妹夫，今天怎么着？哦，一个拿着战卢宝剑，一个拿着巨缺宝剑，亲戚礼道的，这就真要动手啊。志华过来冲他们俩人双手一抱拳：“二位二位，咱们可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，今天啊，就为了债主呢想看双武剑，咱们是点到而已，千万千万的可别伤了和气。”这俩人啊一扭头全都瞪了智化一眼，心了说：“这不都是你出的主意，你要不出这个主意，我们俩拼什么对手啊？”啊，这个赵兰弟呀、啊、微微一笑，就冲着展昭双手一抱拳：“寨主爷，您手下留情。”展昭一听：“嘿，二舅哥跟我开玩笑，张嘴嘛跟我叫寨主。”他也微微一笑：“赵爷，你也手下留情。”嘿，丁兆慧这么一听，别人给我改姓还则罢了，哦，你也给我改姓啊，请。俩人说了个请字，这就在席前舞开剑了。您想啊，一个是南侠，一个是双侠，两个人真要是舞起剑来，施展平身的武艺，手眼身发步，心神意念足，那真是纵蹦跳跃，闪展腾挪。什么叫做猫窜呢？什么叫狗闪呢？什么叫兔滚呢？什么叫迎拿呀？什么叫燕飞呀？哎呦，这两口剑舞的那真是一招快飞一招，一式快飞一式。要说这钟雄啊，开始的时候真没心思看，怎么这宝剑怎么攥在展昭的手里边了呢？可是呢，人家俩人真一舞起剑来，旁边的人一喊好，他抬头这么一看，他这俩眼就直了。怎么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剑法呀，这可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不由自主的他也是鼓掌叫好。两个人过了这么几十招之后，唰，双方这么一收势，互相一抱拳承让。说完这句话了，钟雄眼瞅着展昭宝剑归匣，拿起来就往自己腰上这么一挂。哟，这宝剑人家拿过去了。周围的这些人一看，嘿，这目光刷全都看着智化，心说呀：“ 黑妖狐啊，黑妖狐啊，你可真是黑狐狸精啊，闹了半天拐弯抹角的，你这是给展昭这诓奸呢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喝酒，大家伙呢赶快举杯，就给这二位敬酒。借这个功夫，钟雄冲着智化又使眼色又摆手，没意思，让他出来，咱们俩到外边有话说。智化冲别人他们一抱拳，列位列位，我们出去方便方便啊啊，随便随便，请便请便。这两个人出承运殿，钟雄的脸色非常难看。智化过来了，大哥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贤弟呀、啊、贤弟，你今天这事儿办错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哎呦大哥，我什么事情办错了？什么事情办错了？你怎么不想想啊？直到现在这个姓展的到底降不降，一句准话还没有呢，你怎么就把宝剑给他了呢？我告诉你说啊，如果说你要不是跟我歃血为盟，哎，咱们拜的把兄弟，我得怀疑你有二心呢、啊。智化乐了，您怀疑我也没工夫，您怀疑我，哥哥，您怎么想都不要紧，我跟您说吧，今天呢，我是实实在在的要把这口宝剑框出来交给展昭。啊？哦，你是有意的？那当然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哥哥，您别着急，您听我跟您说，那个姓展的不是直到现在降与不降连句准话都没有？是啊，你把宝剑现在交到他的手中如虎添翼，如果他要是不降的话，万一一翻脸手里拿着这个宝剑，咱们谁能抵挡啊？哥哥您错了。啊？我反倒错？那是啊，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，您既然让人家归降，您拿着人家的宝剑直到现在不还到人家的手中，人家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投身入伙呢？啊，将心比心嘛。所以我特意的把宝剑框出来交到他手中，那他要是不降呢，万一翻脸咱们怎么办？哥哥您别着急呀、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一会儿啊咱们哥俩进去，我就说您说的话。原来呢还有欧阳兄，咱们哥仨不是拜了一盟马兄弟吗？啊，现在人多了，我就说呀，您想再续上一盟，大家伙一块儿再拜这么一盟马兄弟。哎，咱们看一看那姓展的，他到底是愿意不愿意？如果说展昭他点头愿意跟咱们拜马兄弟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他就是愿意归顺君山了。那么他要是不愿意，不愿意也没关系，你也别着急，你也别上火，咱们几个人用酒把他给灌醉了，到了半夜时分，咱们结果他的性命，不单把他除掉，宝剑照样的给您夺过来，这不是得了吗？您说您招的是哪门的急呀？就智化这番言语说完之后，钟雄终于是满面的笑容啊。贤弟，我错怪你了，哥哥没想到，嗨，这算什么呀？走走走，咱们进去，咱们进去。钟雄跟着智化两个人又回到了承运殿，大家伙一看他们回来了，智化冲着众位双手一抱拳，列位列位，我哥哥把我叫出去呢，有这么几句话啊，这个没别的，前些日子这寨主哥哥跟我还有我们的二哥欧阳兄，我们呢已经拜过一盟把兄弟了，今天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就是我们前世的夙愿，哎，大家伙都是心头一合的，而且呢还有共图大事，没有别的，寨主哥哥想呢再续上一盟，哎，可是这样啊，在座的咱们谁也别勉强，哪位要是不愿意您就赶快说出来，绝不勉强啊，列位意下如何呢？大家伙啊全都点头答应，唯独这展昭把头一低，他是低头不语。哎，展大哥，难道说您是不愿意吗？展昭赶快站起身来，哎， 我本是罪该万死之人，蒙斋如不弃这样的后代于我，我感恩还来不及呢，我哪有什么不愿意呀、啊、只是我的家眷都在京都啊，一旦要是泄露了风声，皇上就会封门抄家，到那个时候你让我如何是好呢？这话呀、啊、是朗声大笑。我以为什么呢，感觉就这点事儿啊，展大哥这好办，哎，让斋主哥哥安排人把你家眷全都接到山上来，这不就结了吗？怎么样，就这样？当然愿意。好好好，哥哥您看大伙儿全都愿意了，没别的您赶快的安排人，咱们摆香案拜把子吧。好好好，大家伙儿请去沐浴，我马上让罗罗兵准备一切。功夫不大呀，这些人全都沐浴完毕，罗罗兵呢把香案也都摆好了，大家伙儿续了续年齿。那当然了，沙龙最大是大哥，老二呢那就是尊雄，再往下说就是欧阳春、展昭、智化、柳青，还有这位赵连帝。这几个人呢磕完头以后，哎，这次也没歃血为盟啊，也没起什么大的誓愿，就算拜了这么一盟把兄弟。呵，这个忠雄高兴劲儿啊那就甭提了，做梦都没想到我那个招贤榜挂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招来贤士，都没有招来英雄好汉，你瞧这几天的痛快啊，接二连三的来这么多英雄好汉，该招我这儿大事能成啊，他呀出来进去全都是乐巴丝的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拽着这几个人呢，哎，真是不是喝酒啊，就是聊天，就是喝茶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也拽着智化跟欧阳春他们商量商量怎么样举事。三天过后，这天呢，大家伙正在这坐着喝茶议论大事呢，猛然间喽啰兵进来禀告，禀告斋主，咱们那个虎头崖底下又来了两位投山的。 啊， 忠雄这么一听转世面对智化，智贤弟呀、啊、我看一事不妨二主，还是你下去看看去啊，看清楚喽，真是来投山的往山上请，如果说看出一点破绽来，你要马上结果他们的性命，千万千万不能把他们给放跑喽。是，哥哥您放心吧，我这就过去我看看去啊，列位少坐啊，我看看去。说着话，智化就跟着喽啰兵啊来到虎头崖这儿，一会儿的功夫又回到了承运殿，进门双手一抱拳，斋主哥哥，我把这二位可带到殿外了。哦，赶快请，哎，对，他们俩人不能说请，叫就成了。哎，你们二位进来吧，外边这两个人投山之人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忠雄不由得是大吃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 隋唐演义序第二回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

将永远长存。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忠雄和这几位啊刚拜的把兄弟正在承运殿这儿聊天呢，罗罗兵赶快进来禀告：哦，寨主爷，咱们那虎头崖下又来了两个头山的。哦，忠雄这么一听，转身面对智化：知贤弟，大哥，一事不凡二主，我看呢还是你下去看看去啊，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不是真心投山。如果是真心投山，就把他们请上来，如果其中有诈，知贤弟不要手软，就在那儿结果他们的性命，千万千万不能够把他们给放跑喽。是，我知道了，列位你们在这坐着啊，跟大哥这先聊天，我下去看看去。智化呀、啊、就跟着罗罗宾就来到虎头崖下，功夫不大，带着人就回来了。智化让那两个人在外边等一等，他先进承运殿。寨主哥哥，我把这两个人呢给带来了。哦，怎么其中有着，我是看不准，所以呢请寨主哥哥您亲自过过目，您看怎么样啊。哦，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门外边呢。好、哦、赶快的把人家请进来吧。哎，寨主哥哥，对他们您可千万千万别用这个请字。怎么不能用这个请字？对，对他们两个人呢就说一声叫就完全可以了。这样不是敬贤的意思，嗨，对什么人什么对待，一会儿您看见您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。那好，你就叫这两个人进来吧。哎，智化呀、啊、就站在门口冲外边一招手：哎，外边那俩，你们进来吧。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喝喊一声：哎，我们来了。好嘛，就这一嗓子呀，就好像当空中咔啦打一劈雷一样，随着声音晃荡荡的走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个人呢来到店里边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忠雄抬头一看，嚯，甭说忠雄啊，在座的几位全都愣了。怎么一个呀，那真是晃荡荡，平的身高是八尺开外，那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是膀阔三庭，青缎的衣襟，六棱的壮帽，卷盘拧头，青缎的箭袖袍，鹅黄色的丝鸾大带，薄底的靴子，敞披的拥巡长，肋下佩刀，黑油黑油的一张脸呐、啊，浓眉大眼，鼻子口方，脸扁胡子青胡茬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就跟那半截黑铁塔一样。再一看那旁边这位，哇、哦，比他刚才高了一头呢，那真是啊，脖子肉翻着，翅子肉横着，这可真撑得起是虎体熊腰，蓝缎的衣襟，六棱的壮帽，卷盘拧头，蓝缎的锦绣袍子，丝鸾大带沙腰，蓝缎的英雄长，瓦蓝瓦蓝的一张大脸，半步钢然扎扎的，手里边啊提了一个压圆的大铁锤。妖精， 还系着您的大皮囊的，也不知道里边装什么东西，眼睛往起这么一瞪，那真是凶神一般。就这二位要是站在哪个庙的门口，嘿嘿，让你看着你那哼哼二将都瘆得慌。嚯，钟雄一看，这可真的岂是猛汉呐、啊！哎呀，钟雄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，二位你们贵姓高名，先乡何处，尊字是怎么称呼啊？钟雄倒是说完话了，再看这俩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是挎刀那位一转头面对智化，哎，他这说什么呢？我们可听不懂啊。哎，告诉你说啊，跟我们两个人可千万别拽文，要拽文跟你说啊，我们俩可听不懂。智化赶快告诉他们，你们呢赶快跪下磕头，这就是寨主爷。哦，这就是寨主爷呀，好吗？眼看着那位把铁锤往地下一放，这两个人扑通跪倒在地，梆梆梆都带响，磕仨头。钟雄赶快的用手相认，哎呀，二位赶快请起，赶快请起啊。寨主爷问你们呢，你们俩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在哪儿啊？好好的说。 哎，行，我们告诉您啊。 挎刀的这位往前上了一步， 我是大汉龙涛啊，我们呢就住在深山岗。哎，他呀那是我的表弟，他呢名字叫做姚锁，您看他提了铁锤没有，外号人称叫铁锤匠。哎，他我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，因为爱管闲事，在家里边打死人了，惹了官司了，您说上哪儿去呢？街坊有个董二大爷给出了主意，说您这儿啊，这个挂什么那个，比如挂榜招贤呢，哎，说您这儿能容纳我们，让我们来投奔您这儿来。但是我们俩说了，我们俩都没有盘缠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董二大爷还真不错，给了我们俩一吊钱呢，就当那个盘缠，我们俩省吃俭用的，好容易就来到您这儿了。就这么回事，干脆您说吧，您到底是要我们哥俩不要我们哥俩？您要是要我们哥俩的话，什么活我们都能干，牵马坠镫啊，多苦我们都能吃。但是有一样啊，跟您说明白了，管饭不管饭，我们哥俩可是大肚汉，我们俩吃的可多呀。这俩把这话说完以后啊，连钟雄带各位全都乐了。智化来到钟雄的身旁边，各位您看这二位其中有诈吗？钟雄苦笑了一下，就这样的人还能有诈呀？啊，多么忠厚啊，多么老实啊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显得都有点傻了傻气的。智化心里想，您看这表面傻呀，哎，只有这傻子才能蒙你这机灵鬼呢。我看无诈，哥哥看无诈，对，那就把他们留下。留下，哎，智贤弟啊，你看把他们拨到哪个寨，让他们骑马当个二寨主。哎呦，不不不，哥给像这样的人千万千万您可别给他们这么大脸，您要给他们这么大脸，那非出事儿不成。那你说怎么安排这二位呢？我想是这样啊，各位，要说这两个人我敢保对您今后肯定是忠心耿耿，那绝没错。是啊，我看您睡觉那个屋子外边有个穿堂，每天晚上的轮流着有这么十个剑将在这儿保护着您。对，这十个人分前后半夜。是啊，我也发现了他们有时候偷懒爱睡觉，我看呢就让那个龙涛跟那个姚猛他们两个人呢管这十个人去，让他们当那个剑将头领，当小头目就行了，这样人家放心呢。您要让他这天晚别睡觉，他敢连眼都不眨吗？您说这多放心呢。嗯，对对对，贤弟你说的对， 咱们就这么办。那我可就跟他们俩说了，你说去吧。哎，这个龙涛，哎，姚猛啊，你们哥俩听着啊，寨主爷发话了，把你们留在这儿啊，一会儿呢有十个健将过来，让你们两个人呢当他们的小头目，他们全都听你们调遣，晚上呢就是值夜班，到底是分前后院啊，还是一天对一天的，回头你们商量去办。在这儿告诉你啊，不，您先说吧，这儿管饭不管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肯定管饭，不等管饭，关中饭随便吃，往饱吃，吃多着都成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另外每人呢每月还都给十两银子啊，怎么着这儿还发银子呢，要知道我们哥俩早就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走走走，跟着我见见那十位健将去吧。哎，试试试试。这俩人就跟着智花呀往后走，把那十个值夜班的这个夜将都给叫起来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，让你们认识认识，这是你们新来的头领，这位是龙头领，这位是姚头领。这十个值夜班的健将这么一看，哎呦呵，这二位神来了啊。告诉你们说啊，这个值夜的时候一定得多加小心，谁要是不多加小心，犯在我们哥俩手里边，哎，咱可是不客气。这十个人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谁敢不多加小心呢？那行了，你看看哪儿管饭，领他们哥俩吃饭去，肚子又饿了。这团的闹的，尽管这样，钟雄的心里边啊，那别提多高兴啊！你看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这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啊！明年就要举事了。真到那个时候，有这些人带领着我这些喽啰兵，再加上我各个寨的寨主，可以说呀是兵强马壮，何愁大事不成的。这天智花一看呢，就是钟雄一人在这个承运殿这喝茶呢。智花赶快过来，见过哥哥，哎呦，贤弟你来了，赶快落座，赶快落座。哥哥，我得问您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这个文华文寨主在咱们山上当这个巡山的大都督有多少日子了？你是问这档子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要说文华呢，那也是投山以后我的拜弟，自打他来到山上就负责巡山，哎呦，那年头不少了，可不是吗？就这么日夜操劳，他也太辛苦了。哥哥，明年咱们可就要举事，您要把这样的人累得太苦喽，到时候他怎么给咱们冲锋打仗呢？那么以你之间呢，哥哥，我是想啊，我呢替换替换他，您看行不行？我先呢当这个巡山大都督干上那么仨月两月的，让他先歇一歇，然后我再交给他，他再干这么半年呢，再交给我，谁也累。哦，不不不，贤弟贤弟，你这个日夜替我操劳已经够可以的了，哥哥怎么能够忍心再让你去巡山？不，哥哥，为了您啊，兄弟我就是粉身碎骨，我心甘情愿。哥哥，您就听我的，我带领着喽啰兵得仔细的巡山，越到这个时候咱们得越加小心。哦，那行，就这么办啊。这钟雄啊就听了智花的，立刻传令，就让这个雅都鬼文华把这个巡山大都督的权力交给智花，把这位雅都鬼文华呢派到哪儿去了，让他去镇守小飞云崖口。你想就这么一换班，文华能够没想法吗？来到这个小飞云崖口这儿，立刻就把他那些亲的几代互相信任的，您像什么黄寿啊，还有于毅、王静、谢宽这些人全都找来了，跟他们这么一商议，说咱们大寨主这是怎么了， 千不该万不该呀、啊、怎么能够把巡山大都督这样的大权交给了智化了呢？这样怎么可以呢？哎呀，是不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？我看呢、啊、咱们几个人拼出性命不要，咱们也得找到大寨主，跟大寨主说一说，别的您跟他们喝酒啊称兄道弟怎么的都成，唯独这巡山的大权可千万千万的不能撒手啊。于毅啊把手一摆，行了啊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咱们寨主的脾气吗？那是令出山摇动，严罚鬼神经啊。这个时候咱们去说去不但不管用，而且呢还会遭到斥责，他也不会听咱们的。那么以你之见，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？难道说就眼睁睁的这个君山毁在他手中不成吗？哎，咱们上次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咱们都留个心眼儿，哎，咱们暗查暗访，瞅一瞅，就是这位智化，这位新寨主，他不是巡山吗？咱们看着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。如果是真心实意的，为君山效劳还则罢了，如果不是，一旦让咱们看出破绽，有了可疑之处了，咱们抓住真凭实据了，咱们再禀明咱们的大寨主，到那个时节，嘿嘿，才要他的好看呢，寨主肯定会点头答应。谢宽也想了想，事到如今了，咱们也就只好如此。对，咱们仔细的暗查暗访。这几人商量好了，就盯上智化。智化自从当上这巡山大都督以后，那真是不辞劳苦啊，每天的甭管日夜，都带着100喽啰兵在山上边来回的乱转，可以说所有的地方几乎全都走遍了。尽管这几个人大在暗地里观察他，怎么看也看不出一点破绽来。可有一样啊，智化权力在手，从此以后上山下山是如履平川，更没有人拦阻了。要说过去上这个陈启旺还得避着山上的喽啰兵，这回啊大模大样的去干嘛？我巡山去，我到处看看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这一天，智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陈启旺，来到陆兵家中，这么一看，蒋平他们还有陆兵这些人都在这儿等着他的消息呢。一看他来了，智贤弟，你可来了啊！现在到底怎么样啊？我跟你们说吧，山上的人可以说到现在已经够了哦，而且呢我们也定出来了什么时候捉拿中巡。什么时候啊？他是冬至月15日的生日哦，就在那一天。我巡山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他的后山呢、啊、藏着有3000坛美酒，到他过生日这一天，哎，就把这3000坛美酒往下这么一撒，也甭管是寨主喽啰兵，让他们喝酒去吧。我们呢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把这中雄中寨主把他给灌醉了，然后再一使这返魂香，我们想办法把他倒出来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哦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走汉巴寨。啊，陆斌在旁边这么一听，哎呦，您不走汉巴寨要走水寨，这个太危险了。您可要知道，君山上边水寨的喽啰兵可比汉寨的喽啰兵那凶猛的多呀。再说又有水寨，而且又有大官，要想从那儿出来，那可真是难上加难。鲁宾贤弟，我早已经找好了一条道了。找好了一条道了，对，我们呢就从这个小飞云崖山口这儿出来，到了那儿紧跟着 就是鼻子坡、龙背驼、前引山、后引洞，从那儿这么一出来，你说好不好啊？陆军这么一听，一拍大腿，嘿，要说这条道那可太好了。嗯，行，男孩啊，正好是个高峰。嗯，我们把小船呢就开到这个崖底下，在那儿等着你们去，您看怎么样？那是连云峰下坎儿，就在那儿不到二更天，我们就把船开到那儿等着你们去。好，还有什么事情啊？啊，志华想了想，哎呦，你看差点忘一件大事儿。你说到底什么事情啊？真正到了十五那一天了，哎，我们的计划全都能够执行了，真的把中雄往外这么一倒，你们想一想，山里边肯定会大乱呐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个军山里边还有一些高来高去的能手呢，他们肯定会怀疑到上院崖，怕只怕他们上上院崖到那儿，哎呀，他们真冲进了上院崖，恐怕大人要有什么闪失，这边如何是好呢？嗯，对，要说起来呢，这可是一件大事。江平捋了捋他的倒八字胡子，皱了皱眉，哎，您看能不能这样？我想呢，咱们先请大人呢躲避躲避，离开上院崖，让大人去趟武昌，由我二哥保着他，这就完全可以了，让我大哥跟我三哥也来到咱们这个地方，一块儿的来破这个军山，您看如何呢？嗯，对，对对对对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另外，咱们互相可怎么联系呢？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山上已经得手了？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啊，四哥，之前的，我看是这样。这几天您得想办法，哎，您得啊让人给我送去三支起花炮，起花炮，对，也就是说呀，我们把中雄灌醉喽，只要是把他刚一倒出承运殿，那个时节马上我们先放第一支起花炮给你们送信，到了大寨子栅栏门外边了，再放起第二支起花炮。给你们送第二个消息，等着我们到了小飞云崖山口那儿了，赶快的我们再放这三支起花炮，你们就知道我们完全得手了，您看这方法怎么样啊？啊，江平一听，眼珠这么一转，行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到时候咱们就按这个信号行事。对，行了，时刻不早了，我得赶快回去了。慢着，志贤弟，有句话我得问问你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那个龙涛把那个药饼给你没给你呀？什么药饼？嗨，说来话长，这么跟你说吧，那个药饼至关重要，只要是把这个药饼啊往中雄脑袋上面这么一放，他就闭住七窍，人事不知。等把他倒出来之后，把药饼拿出来，然后照他后背猛击三掌，凉风这么一吹，他就能够缓醒过来。哎呦，有这样的好事啊！好好，我赶快回山。他们定下了妙计，活捉中雄，破军山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